起天天的。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一起来读书。一生里的某一刻是今天要推荐给各位朋友的一本书，作者叫做张春。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人文社的刘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感悟。首先呢，我们来请出刘鑫。刘鑫你好。 红姐好，大家好。 那作者现在在福建，所以说呢，我们一会儿只能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我们隔空来对话。那首先还是请刘鑫来介绍一下吧，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先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毕竟有些朋友还没有看过。 这本书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关于人生的非常温暖的一个散文故事集。 嗯。 在这本书里面呢，曾经有读者对我说，说他买回书来之后，白天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准备呢每天看一个故事就睡觉，但是呢他连续看了四个晚上把这本书看完了，然后说这本书是像牛奶一样丝滑温暖，可以给人把心烫得平平的，这样一本具有勇气的散文故事集。 好，那么作者叫做张春。那作者我们首先来连个线哈，看看是不是能够连通作者。张春你好。 你好红九。 哎，很开心啊，我们通过电波的形式进行这样一个交流哈。想问问现在福建那边冷不冷啊？ 比起北京肯定不冷，还是穿着单裤，不用穿秋裤的天气。 哎呀，在北京如果不穿秋裤，我想这个人的话应该活不过一个小时吧，开个玩笑了。一生里的某一刻，其实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本书之前呢，还想了解了解作者。我在跟刘鑫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给你贴了好几个标签。第一个标签呢，是一个冰淇淋店的店主，是吗？ 对，我有一个冰淇淋店，叫晴天店。 叫晴天店，这个店还非常有意思，据说是晴天的时候才开，如果是阴天下雨什么的就不开了。 对，雨天不见晴天店嘛。 哦， 就是对。 你这很文艺气息，很有个性啊。这是你的第一个标签哈。你本身是特别喜欢吃冰淇淋吗？ 对，是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把那个地方就是当地产冰淇淋试一下，看好不好吃。 哇，这把自己的兴趣然后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事业，我觉得是也是很多人的梦想之一啊。这是第一个标签。那第二个标签，你特别爱搜集故事，所以在做着一个故事的平台，是吗？ 对，我有我现在在做一个 app 叫犀牛故事，然后这个平台就是大家来写故事和那个分享故事的。 嗯，里面都是一些有故事的人。 对，但是你要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有故事，只是他没有合适的方式去讲。 好，这是第二个标签。第三个标签是， 我知道阿春还做公益，他的公益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糖。 做什么公益？给我们介绍一下。 糖公益就是一个，为什么叫糖公益？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是提倡要快乐公益，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一个小学的一个村小的小孩嘛，所以这个就叫大糖人和小糖人，然后我们这个过程是开心的，所以就叫糖公益。然后它的做法主要就是大家去做一些服务和活动，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去募款，而不是那种直接的就是用一些照片啊，或者说啊这里有一些可怜的小孩什么的，没有这种气氛，然后用这种活动来募款。 有很多的身份啊，我们先贴这三个标签 啊，来说张春的书。 哎，张春的书，哇，太合适了。那既然说到 你的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作者的身份啊。 嗯， 是第一本书吗？ 对，第一本书。 第一本书、 啊、是问我 啊，我是问你是不是你的第一本书。 嗯，对，是第一本书。 嗯，但是据我了解，你应该之前很早就在什么豆瓣啊、知乎啊、天涯上开始写东西了，是吗？ 对，嗯，我那要这么说，就是开始写作文的时候就开始写了吧。 你比较喜欢写作文是吗？ 也小时候没那么爱写，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就越来越爱写。 啊，那刘鑫，你是如何跟作者相遇的？也就是说，一个是作为我们的资深编辑。另外一个呢，他身上有很多的身份，爱好也非常的广泛，也很有公益心，喜欢吃冰激凌，那怎么就认识了，然后达成了这样一个合作？ 作为一个职业的文学编辑，我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身份才跟阿春相遇的， 嗯， 主要呢还是在故事里相遇，就是在文字里相遇。之前呢，我有一个浪迹天涯的朋友，一个好朋友叫默默。他去东南沿海旅游的时候就认识了阿春， 嗯， 所以由着这个关系呢，我和阿春有了联系，但是这个联系在几年之间一直都不是很密切。因为阿春也在网上写东西，我也有关注，但是我并不是一直在深入的和他探讨是否能出书啊，是不是适合呀，应该怎么写啊。直到有一天呢，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2013年的年末，我看到阿春的文章里流露出他的精神状态，就是有和之前不同的一个变化，就是他的情绪变得比较消极，然后呢写了一些非常在我看来是和他之前阳光的形象不一样的很深刻的对人生思考的一些文章。 嗯， 在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这些文章是非常有价值去介绍给更多的读者，而且和阿春一直以来的一个文学创作的脉络相比，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条线索。在这个时候，我是由于这个文章的深刻和丰富，所以我才感觉到有出书的必要，这样我们才由朋友的关系转变成了作者和编辑的关系。 啊，也就是说你认识阿春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听到她的声音，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觉得她是一个像糖果一样的女孩，非常的甜，非常的开心，很活泼。 谢谢啊。 喜欢吃冰激凌的一般都挺开心的嘛。那是吗？ 对，吃冰淇淋，嗯，就是不开心，然后想到我想开心一点，就去吃一个冰淇淋。 哎，对啊， 这样的。嗯， 但是刚才刘鑫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书中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文章有抑郁的情绪，是吧？ 对，嗯。 春，是有抑郁的情绪吧？ 对对对，嗯，2013年4月的时候去医院去看，然后医生也是这样诊断的，抑郁症。对的， 抑郁症既然到达了这种程度，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抑郁的倾向，我也有，我相信刘鑫也有，但是如果大夫说所谓的抑郁症，那可能就到达了一个，比方说我需要医生干预啊，或者需要吃药的一个阶段，那当时大夫是这么说的吗？ 嗯、对，他就是当时就建议吃药，并且建议住院嘛。 哦。 是这么诊断的。 我能斗胆问一下，是因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吗？ 这个我觉得好像科学家也没有定论吧，就是说你究竟是病因是怎么样的，我也不清楚，然后医生也是啊。不过我倒是有一个收获，就是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开始的，但是他解决的方案，然后你治愈他，你变好，他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也不一定非要追究就是来源是什么， 嗯， 然后你只要往前走就可以了。 好，我们不去追究来源，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也许小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种子，也未尝可知。 嗯， 人类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嘛，对吧？ 如果一定要去追究这个问题的话，反而可能是，不一定是有好处的。我自己猜哈，我不专业。 嗯、好、嗯，那这是一个小题外话。那我想问一下阿春，嗯，你2013年4月份你刚才说的是去医院看医生对吗？ 对 啊，2013年4月份2014年4月份，那到现在将近2年的时间，应该说跟抑郁菌已经说再见了吧？ 现 在也还在需要，但这个好像他都是会要求很长的，就是 对，这个病期一般都会很长。 对，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采访到了一些天才的作者，很天才，也就跟阿春一样，但是他们呢，也是有抑郁症的倾向或者是抑郁症，他们也在那一段时间写出了非常好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呢，就像刚才刘欣所说的一样，哎，似乎看起来还挺深刻的，就像我拿到这本书一样，一开始呢还是很轻松啊，写了关于比方说见到的一些客人呐、一些恋爱啊、一些食物啊，那到了后部分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亲情啊、一些人生的感悟啊，包括对于世界的看法呀。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呢，正像刚才刘欣所说的，你觉得可能我是吧一天看一个故事，但是在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书的最大的一个和其他作者不同的一点哈，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的作者写的怎么样，我是觉得阿春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真诚的一个态度。 嗯，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一生里的某一刻》，是刘欣起的还是阿春起的？ 这个名字是这样，我在看了阿春的所有的文章之后我挑了这个名字。然后呢我去问询阿春的意见，我说哎，叫一生里的某一刻怎么样，其实他也是这个文章当中一篇的名字。然后这个时候阿春跟我说之前有另外一个小编辑在很用心的去也是想来操作这本书，然后他给阿春这本书起的名字也叫一生里的某一刻。然后等于我自己 也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我们三个人想到了同样一个名字，就叫这个一生里的某一刻。 哎，那就问问阿春吧，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篇文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名字？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的所有的故事，它都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就哪怕是一个跨度很长的一个故事，它也是可能放在人生里，或者是放在宇宙里，它都是一个瞬间的事情。所以，而且一刻它是比较可能描述下来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去追根溯源，我也看不到未来，但是我可以把眼前这一刻记下来。所以我觉得它是合适的，它可能我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的。 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的哈。 对，所以它用作书名，可能是最合适的吧。 其实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篇合集啊，有些朋友都会说，哎，作者还真是蛮会讲故事的，甚至呢被很多人说成是说书人啊。那这种能讲故事的特质，或者说讲完故事别人会很喜欢听，你是怎样培养的？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特别爱讲故事的人吗？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遇到好玩的事，或者是一个瞬间的情景，或者是一个有意思的对话，我都会赶紧记下来。我的手机里面有很多便签，然后录音，包里还有本子。就是十多年前根本没有一个人看我写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写日记，然后又写博客，然后就从那时候起我就喜欢把它们记下来。如果说我会讲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会听，然后我所谓的会讲只是我把我听到的说出来，就是这样而已。 太好了，其实跟我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之前也出了一本书嘛，叫做听说。这个听说呢，就是在我将近十年的一个主持读书俱乐部的岁月当中，会有很多的作者每天都会交流嘛，有的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的呢是在直播之外，有的可能是在饭局上，听到他们在讲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写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感悟。哎，我也是把它记下来，把这些印象深刻的点记录下来，然后出了这样的一本书。我记得。我记得严歌苓老师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说，其实他特别喜欢听别人讲故事，而且他的那些书啊都是听别人讲故事讲来的啊，他并不是说见了之后叽里呱啦自己在那讲一番，他基本上都带着一个耳朵去都听完之后呢，把这些有特质的故事记录下来，然后才成了他自己的小说。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来讲，听的功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 所以你来讲接触的人还是蛮多的哈。 对啊，我有一个店啊，我经常对啊，我每天都会遇到客人。 你喜欢跟他们聊天？ 他们喜欢跟我聊吧，就是我觉得我说的还是比较少的。对啊，我作为一个就是主人，我应该是听别人说吧。 嗯，太好了，因为书中也可以看到你跟很多客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其实最主要是你听他们在说他们的故事，你用眼睛在观察着他们的生活啊。 嗯， 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呢，他们读完之后会写一些评论嘛，其中呢也有一位朋友，他说读完之后觉得阿春整本书都对我们说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哎，你看活着还是很好玩的哟。这是你写作的初衷吗？你怎么来评价这个网友的评价？ 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就会赶紧把他们记下来。这个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我活着大部分时候都不好玩，所以才这么卖力的把他们记下来，然后就是生怕我在那些没有意思的日子里把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忘了吧。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时候都不好玩，所以那些珍贵的瞬间一定要把它记住。 就是你把好玩的都呈现给大家看了是吗？ 我的初衷就是要把那些有意思的东西记下来，这样子会把不好玩的日子会好打发一些。 嗯，这样吧，咱们一边聊着也一边读一读其中的一些段落吧。我们随便翻开一页，这一页呢是讲跟吃相关的啊。我就随便读了哈，大家可以听一听，来欣赏一下阿春的文字。最好吃的花是槐花和美人蕉，美人蕉的花朵一摘下来，尾部就立刻渗出蜜，马上放到嘴里吸。红色的美人蕉比黄色的更甜，但是要留一些给蜜蜂和蝴蝶，所以一颗美人蕉只能摘一朵。槐花要上树去吃，它太娇嫩了，轻轻一划就开始变黄。最好能将开满花的枝条拉到面前，将花咬下来，离开树它就变苦了。可是要小心蜜蜂，有时候蜜蜂太专心了。很多东西用手吃都比用筷子夹好吃，很多东西小口吃都比大口吃好吃。我觉得当和食物相处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理直气壮，不要因为内向而无法好好的品尝，也不要因为其他人都吃得很快就心慌，更不要因为旁边的人大声吧唧嘴就因此放弃。我们虽然吃得慢，但是也并没有做错什么。人多的情况下应该尽量的鼓起勇气，但最好还是能独自进食。 那你一读好像这个文章变好了。 没 了。 你太会夸人了。是因为你写的有意思。所以我们觉得作者肯定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对， 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这种感知跟观察呀很细腻。哎，你刚才用一个词叫什么？像什么牛奶一样的？ 啊，像牛奶一样的润滑。 哦， 嗯，像丝绸一样的润滑。 哦，对，润滑是没问题，但是它也非常的敏感，啊，因为很多东西我观察不到，或者我曾经观察到了，就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是吧？你就像他说， 没记下来，没有用。 啊，你随时都拿根笔记下来吗？ 你像你这个食物这一篇，我前后写了好几年，因为我就是偶尔就会写一段，我想起来了，然后就写一段，然后把它改好放在那儿。对，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会写几段，然后所以攒成了这样一篇。 哦，哎，那阿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吃货吗？你别误会啊，因为我们说是吃货，那都是赞扬的词，就说明自己啊。 哦， 说明自己北京这边吧，就很难称自己是吃货，一般都是那种美食家呀，或者是这些美食记者，天天四九城乱转去吃的，才叫吃货啊。你特别喜欢吃吗？ 这个 我其实我不太知道吃货到底什么意思啊，谁饿了不爱吃呢？ 不是饿了吃跟你是一个吃货还不是一码事儿，他就是能品出别人品不到的一个味道。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很热情，就是我比如说有一次去上海，然后在那个我住的那个酒店旁边有一家锅贴，然后我头一天是无意中吃到了，然后第二天清晨就是可能五六点吧，我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就是锅贴，然后我就蹦起来。 那你是吃货。 对，这个就叫宇宙说要吃锅贴。 对对，就是对食物它应该是有这种要求有欲望，同时呢它愿意去表达的。 对对，我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比如其实就说那个锅贴哈，其实那条街有大概十几家，但是我一眼就知道哪一家好吃。 不是你那你怎么知道的呀？是根据排队的人数还是根据直觉？ 对，就对排队也是装修，然后里面的店员，然后这个还有就是看里面的顾客的神情啊，然后他们是不是很专心啊，或者是他们都心不在焉啊，这些都可以分辨。比如说分辨酒吧吧，你可以看装修，然后听看他放什么音乐，也可以知道这个酒吧合不合胃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特长。 哦，太好了啊！你应该去当一个美食家。 真的。 对，然后可以分辨一下，哎，哪家不错哟？从它的装修，从它的设计，还有从它食物做的怎样，做一个统筹安排。其实我周边 还有表情 啊，表情，对对对 对。 哎呀，很好很好。张春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之后，周边的朋友们、小伙伴们都看到了吗？ 我的朋友啊。 对，你的朋友啊。 那我必须逼他们看啊。 他们有看到自己吗？他们有看到自己吗？他们 对对，有一些有看到。对， 这个大家都在争论啊。有人说书里有没有你，啊，一个朋友说书里没有我，但是我出现在了封底上。然后有人问我，说那你在哪？我说我在底封和最后一页夹着的那个下角。然后这个朋友 责编， 对对对，责编就印在这个位置嘛。然后他赶紧说，我去看看你还好不好。 好可爱。好，也希望能够记录更多的开心、快乐和感动吧。今天先到这里，感谢刘鑫，感谢阿春。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